你还等什么？详询400-600-6666或至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优选。www.遨游.com。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慢。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来了，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逗哏儿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屑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孤论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儿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了相声艺术家，也是刚刚当选为北京曲家协会主席的李伟健，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伟健。 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李伟健老师来介绍新一任北京曲协主席团的这几位名家。上个月的19号到21号，北京曲家协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也选出了新一任的主席团，伟健老师是当选北京曲协的新一届主席。那副主席的这个人选当中啊，也是有很多名家啊。这个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提到了，田径是驻会副主席，那么其他的几位呢，按照这个笔画顺序是王月波、富强、刘颖、英宁、李菁、杨飞、崇玉杰、郝金明、蒋慧明几位。那么昨天我们请伟健老师聊了聊英宁、月波还有他的老同学刘颖，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来介绍。 其实李菁呢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是 也有很多的作品，包括在央视，在我们北京台，都包括在我们北京电台，他的作品应该说耳熟能详， 快板、相声、评书啊， 对，他是这个跨的行当也很多，而且每一个呢还都说的不错，这个很难得。李菁是一个素质很高的一个曲艺演员，本身他的学历也不低啊，而且呢这个他是酷爱曲艺啊，从小啊也是从几岁开始痴迷，你看他跟梁厚民老师学快板有模有样，很早这个七夕白虎团就唱得不错，而且在很多的场合他跟梁厚民老师是一人唱一半，这种方式因为那个时候呢梁厚民老师岁数也大了， 是 有时候唱一段比较费劲了，那他唱另外一半，那么这种传承的这种方式一下体现出来了，他的评书说的也不错跟这个连丽罗老师啊，跟这个岳波呀，他们经常开一些这个评书的专场，而且现在在北京电视台也有一档节目是专门说评书，可以说他的作品量很大，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这个相声作品也是很多的，那么他师从于相声名家施圣杰老师。施先生呢这个最近身体不是特别好，但是呢一经这个触电，就是重新回归到这个电视屏幕上来，前一段时间我们开会，他是特意跟着师傅一起录像，特别孝敬的一个人。 施老师现在的身体状况好得多了， 好得多了， 恢复得很好， 对， 很精神。 嗯， 我们也会在这个电视节目当中看到他们这录制的这个现场的实况。 对对对， 好，下面我们就请大家来听一段李菁的作品。那么这段呢叫《学与唱》，表演者呢是师兄弟邹德江、李菁，为您带来这段作品。 谢谢。我第一次到这个相声剧场的演出， 是 啊，跟李菁合作呢也是第一次。 哎， 我们俩都是施圣杰先生的学生， 亲师兄弟。 哎，喜从孝中来，相逢新大都。今天也是周末 啊， 非常高兴跟大家周末喜相逢。 对对对，这是个栏目的名字。 哎， 您主持的， 像咱们俩站一块说相声，我觉得合适。 是吗？ 啊，挺合适。 我觉得别的倒还合适，我这视线呢不太习惯，就是。这样就行了。哎， 那我受得了吗？ 您多坚持会儿。 那以后我说相声，咱们俩说我就走矮子。 哎，对了对，要跟您说习惯了，下回再上何云伟就得此着敲上来了。 对，还不习惯了，让他踩凳子上说。 是， 哎，这个说相声呢，应该说李菁的相声我非常喜欢。 哎，您的节目我也爱看。 我说相声说的不多， 那是您客气。 学相声没怎么说。 是是。 嗯，现在我就开始，我就天天我看那相声，电视里边也看 啊， 听他们那个资料。 嗯。 哎，将来有机会经常也到这园子来说。 您得恢复恢复。 哎，但是我基本功还可以 啊。是， 基本功。 我师哥这个基本功词是极了 啊，贯口绕口令。 嗯，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啊， 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绕口令 就是两句废话来回说。 哎， 就是绕口令嘛，现在推广普通话，幼儿园小朋友也说 啊， 一大花碗里扣着一个大红活花蛤蟆。 哎，这就复杂一点了。 一平盘面烙一平盘饼， 嗯， 饼碰平盘，平盘碰饼， 都这么说。 但绕口令 啊， 有吃功夫的。 对， 你像有一个绕口令， 嗯， 叫喇嘛塔嘛哑巴喇叭。 哎， 两个人物两样东西放在一块儿编一故事， 嗯， 越说越快。哎，还得让观众听清楚，也不能说乱了。 哎，是是是， 这个你像李菁说过一快板儿。就是绕口令。 哎，这快板节目也唱这个。 哎， 嗯， 你这样 啊， 这个绕口令呢，就是我说的少，你要说那个其他简单一点就行了。 是是 啊，你像这个绕口令，你 您那意思我来了。 不，你别说快板那个 啊， 就用这个，就相声里那个说。 哎，这个唱快板也说这绕口令。 哎， 说相声也说这绕口令。 你来 说跟唱都是这绕口令，它不一样。 来， 我来这个啊，这个塔嘛喇嘛那个。我可说不好。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提了塔嘛喇嘛，要拿塔嘛去换别着喇叭哑巴他的喇叭，别喇叭哑巴不用喇叭去换提了塔嘛喇嘛他的塔嘛，提了塔嘛喇嘛急了，拿塔嘛打了别着喇叭哑巴一塔嘛，别着喇叭哑巴也急了，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也不知啊是提了塔嘛喇嘛拿塔嘛打了别着喇叭哑巴一塔嘛，还是别着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提了塔嘛喇嘛转塔嘛，别喇叭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啊，再来一遍呐！我，您这是看玩命的，这是。 说得好。 啊，不行。 但这个绕口令，它作为练功可以 啊。 你要在舞台上，不可乐。 是谁说的？ 只是鼓掌 啊， 要吃功夫，但是不可乐。 那可乐那就是错了。 可乐，你像我老去电视台那儿录像，人家导演说， 啊， 说的不如唱的好听。 哦，那您这意思？ 绕口令。套上一流行歌曲子一唱，观众就喜欢 这个绕口令 啊！我原来就唱过曲苑杂谈那时候 啊，是是 啊，那时候最流行的歌是毛宁唱的 哦， 涛声依旧 有这歌。 哎，唱我编了一段 啊， 一唱起了个名叫喇嘛塔嘛涛声依旧。 喇嘛跟塔嘛愣涛声依旧了。 来 回啊，您来了，我听听， 先听前奏。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说的那个南边，大南边来了一个喇嘛，喇嘛他的手里还提了这五斤塔嘛，又打北边。大北边来了个哑巴，这个哑巴他腰里还别着个喇 爸爸，提了他妈的喇叭，让那他妈换喇叭，别这喇叭的哑巴，不愿拿喇叭换他妈，也不知是喇嘛那他妈打了哑巴，还是哑巴那喇叭打了喇嘛。啊，喇嘛蹲他妈，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 歌星不乐， 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 不乐，您听这个， 这好啊，您这是创新呐，形式不错。嗯，这歌老点儿，这歌。那是崔琦他姥姥小的时候就会唱。 对 呀、啊、 对。 您有那个新鲜一点的歌没有啊？ 您说这也是 啊， 人家也说说你这太旧了这个歌。 哦， 我也看电视啊，平时我就看，我一看，哎，同一首歌，田震。 田震 那时候田震出了一新歌叫干杯吧朋友， 这歌好听。 朋友你今天就要远走，干了这杯酒。 旋律们都知道。 哎，因为这田震唱歌那时候穿一身黑衣服， 嗯， 梳长头发， 是 人家长头往后梳，他从前面耷拉下来， 啊， 耷拉下来看不见人的， 是是， 中间扒拉开一条缝， 嗯， 唱歌这样用鼻子唱，不用嘴唱， 啊，这鼻腔共鸣多， 哎，唱的高潮的地方脖子还得这样， 真是，也唱这绕口令吗？ 唱这是喇嘛塔嘛干杯吧朋友，您来冷静， 您干一回我们瞧瞧， 没事，您来， 等于前奏呢，这是， 对，这不是这个前奏 啊，是 听着， 说到那边来了一个喇嘛，提了这五斤塔嘛，有大北边来个哑巴，腰里还别个喇叭，爹了他妈喇嘛，要拿他妈换哑巴腰里的喇叭，爹喇叭哑巴不愿拿喇叭换喇嘛的他妈。 你瞧，啊，另一番风味了。 他唱美了脖子， 红红 彩虹。 坑上玫瑰， 对对对，您观察的还真细致啊！ 怎么样？ 我这歌啊，比那个是进步一点的，还是老，还是老， 还有新的， 十几年前的歌了。 新的只要是你这个节奏合适，主要柔一点，都能唱， 都能唱， 都能唱。 不，您这话大一点， 你唱，你比如说，王菲唱那个传奇， 传奇， 啊。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就这歌也是塔嘛喇嘛， 说到南边来了一个喇嘛，手里提了这五斤塔嘛， 这么办吧，我给您出个题目怎么样？不，您唱的歌我都不爱听。现在有一组合太火了，凤凰传奇。哎，你让我一提朋友们就鼓掌，对， 好， 什么《最炫中国风》啊，好些歌呢，我都不让您唱，我爱听那《月亮之上》。来，您来一个塔嘛喇嘛《月亮之上》。 这个必须得节奏柔一点合适。 我不管节，就这个。 你看这个《月亮之上》，它音儿特别高 啊， 而且唱到高音的时候还有那破声，那不好来。 就您甭找借口，唱得了唱不了吧？ 你要胆大，我给你唱一回。 那有什么可不敢听的呀？您唱 喇嘛塔嘛月亮之上， 嗯， 说到南边来个喇嘛，手里还提了这五斤塔嘛， 还真上去了啊！ 你这必须得那节奏柔一点 啊！是是， 哎，你再者说，我们这说相声唱就是学唱， 哎，学人点皮毛， 你不能像真唱那种，那也得需要，哎，它这有专业性。 嗯， 那学唱必须得学有特点的。 那什么歌星有特点呢？ 哎，你像那个唱法上有特点 啊， 或者长相上有特点， 是， 或者这歌上有特点， 形体上有特点。 哎，你像最有特点的，啊，我特别喜欢他的歌。 谁呀？ 刘欢。 哎呦， 哎， 那是大哥大级的人物啊， 是，声音非常的高， 嗯， 嗓子非常好听， 是 啊，歌唱的也好，就是脖子不得劲儿了，这是， 你找不着他脖子，嗯， 他唱歌特点是什么呢？用鼻子，也用鼻子唱 啊， 唱到高音的时候腿得抬起来，冲天上开一枪。 还冲天上开一枪 啊？ 这我怎么没注意过呀？ 我来， 啊，您试试。 听着 啊， 用鼻子唱。 哦， 这样，都是这样。千万次的问题。 长头发也是。 不有这个吗？ 啊，有这个。 千万里我只寻过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你不像是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 这叫开一枪啊， 他都得使劲呢，一般这个他有辅助动作 啊， 哦，啊，就唱的高都有， 都有， 他怎么费一下呀？ 是是是， 就那歌星他都有这个 城市化的动作， 哎，都有这个，什么这样什么这样，反正就这几个动作 啊，是是是， 哎。 是是， 你听这个 啊， 他就是冲天上开一枪， 哦， 就学他有特点， 嗯， 但是你要是学唱不好学的，加点辅助动作就都能唱。 加点什么辅助动作呀？ 就是你学哪个歌星，比如说你看他，或者形体上啊，或者唱法上 啊， 有时候不好唱，加辅助动作 啊。 就一般你比如说， 具体说说， 你比如说过去有一首歌叫《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不好学村唱的那个， 没看懂这东北人，他哆嗦 啊，是 晃到这儿。 加一辅助动作， 俺们那嘎都是东北人，俺们那嘎河山高丽参，俺们那嘎猪肉炖粉条，俺们那嘎都是火雷锋。 哎，你看，还真管事儿那个。 对，你要是最难唱的歌，要加了辅助动作也能唱， 是吗？ 你比如那个星光大道， 嗯， 星光大道，那个阿宝。 阿宝 啊，唱什么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那调门多高啊， 到高音那不好，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哟红艳艳，是那个 哦， 他到那儿他自己也有辅助动作，跟骑摩托车 红艳艳， 哎，对对 啊，你这油门呢， 咱们我在家试了一回，加点辅助动作，这高音上去了。 加什么动作能上去呀？ 反正得豁出去。 还豁出去？ 找一把锥子 干嘛呀？ 对着自个儿屁股 啊， 到高音使劲一扎，一疼就喊上去了。 扎自个儿屁股能上得去吗？ 那你但能啊， 能上去。 但是你要演出的时候，你要是在家练习用锥子，在台上不行。 哦， 在台上干嘛？拿根针。 哦， 上台拿着露一尖儿，你根据自个儿胖瘦，哎，掌握好那个长短儿，拿着到高音儿扎。 这我不信。 早了也不行，晚了也不行，在寸劲儿上。 哦，还得在那寸劲儿。 我教你，我教你 啊！您来了，我 看。看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啊！ 就拿一根针，别人也不知道。 是。 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哟。 到高音别客气 啊！ 红艳艳。 嚯！ 是吧？ 这就上去了。 哎， 我这办法好是好，还有一节。 怎么的？ 这歌一天不能多唱。 多唱 呢，多唱呢，没地儿下家伙了，那 个。哦，那得唱几回啊？ 也就唱两回，左边一针，右边一针。 啊，对，也是。 嗯， 所以说你要加辅助动作，你看这种歌也能唱。 是， 但是也有不好唱的。 啊，什么不好唱？ 你看周杰伦的歌不好学。 对， 他有一首歌就叫《双截棍》。 是， 这听不清词儿，你知道吗？ 啊， 这。但是 您能唱吗？这个 不是唱，我就说我听清那一句 哦， 我什么双截棍，吼吼哈一， 嗯， 他不一边唱一边弄一双截棍 啊， 我估计是打着自个儿疼。 是啊， 双截棍吼，双截棍哈嘿，双截棍嘿， 是那么回事吗？您净瞎琢磨。 你看这个这疼啊，这感叹词一个地方一方言。 哦，这还不一样。 你像东北话字儿多。 哦，东北话。 双截棍，哎呀妈呀！ 四个字。 山东话 啊， 他身上双截棍，哪得腰？ 怎么骂上了这个？ 河南话一个字 儿啊，哪个字？ 我身上双截棍， 对对对， 是这特点。 你要用这个方言唱双截棍 啊， 有趣味性。 拿方言唱这歌， 我这个双截棍，哎呀妈呀，那得要个一。怎么样？ 这是别扭了，得听着。嗯， 是，所以说这唱歌你加了辅助动作就能唱好。 是是是， 哎，像但是我们唱学唱， 嗯， 哎， 您呐， 啊， 说这么半天了。都是啊，只言片语，学这么一咕噜啊，学那么一小段，大家听着不过瘾。 那怎么办？ 您能不能从头到尾完整的给朋友们展示一段，怎么样？哎，唱整首的。 对，我说这么半天没唱过一首完整的。 哎， 但是我因为我唱歌我不识谱， 不识谱。 哎，我唱歌就是学唱，不识谱，不识谱就麻烦，要么跑调， 嗯， 有的还串调。 是您呐。这不识谱，好多老艺术家也是后学的谱子。您这先天条件好， 那我就学唱，不识谱没人我唱。 您来， 我这兴学新歌。 嗯， 啊，什么，什么，什么，那叫什么？爱情买卖。 嚯，这歌我都没听过这个。 当初是你要分开，分开就分开，现在又要用真爱把我哄回来。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先把我埋在在这春天里。如果有一天，嗯， 换了， 只不过是从头再来。换了吗？ 换了， 但是没跑调 啊。对，还在这调上啊。难为您怎么唱过去的？这是 就是因为不识谱 啊， 不识谱，有时候他那音乐差不多就过去了。 是， 你要是老歌串得更厉害。 您再来首老的。 老歌熟啊， 是啊， 张嘴就来，想起哪句唱哪句。 嗯， 啊，一首歌一句你搁在一块儿，听着像一首歌。 听着就那么严谨吗？ 歌唱家都唱不了。 是啊， 那我来了， 那您来来。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寂寞的我在风雨之后，猪啊羊啊走到马里西亚，大雁飞过菊花插满头，又是九月九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嘿嘿往前走莫回头，恩恩爱爱前生荡悠悠，一四七三六九，九九归一闯九州啊。 刚才您欣赏到的是邹德江、李菁二位合作的相声《学与唱》。今天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接着回来。主持人尚远继续和李伟健先生聊相声、聊曲艺。

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 5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 8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有分散性阵雨，山区地质灾害风险高，登山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副高控制，气温偏高，有一定光照条件，较有利于臭氧生成，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今天的气温在32到23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为3，感觉比较闷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感觉偏热。今天白天光照一般，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屑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发现。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我们再次欢迎相声艺术家，也是新任的北京曲艺家协会主席李伟健先生，欢迎。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伟健。 我们继续跟伟健老师来聊聊我们这次北京曲协新一任的主席团当中的这几位成员。下面咱们聊聊富强啊。 这个富强呢，大家都知道过去是跟这个方清平一起合作。方清平这个冷面滑稽，可以说这两年是单口相声异军突起。所以呢，让给大家的感觉好像把富强给甩了。但实际上呢，这个其实两个人合作也还是很多的。 是的。 那么富强也跟我一样，这个调到中国广播艺术团以后呢，有了新的一个搭档，叫这个郑健。他们俩可以说是参加的演出量很多， 是 我们团的很多的，包括非遗的一些演出啊。他最近也是在这个积极的争取在入党，也写了入党申请书啊，在我们团的这个开党员会的时候也都把这个情况说了。他的最近工作的积极性啊，包括主动性都特别强啊。 好，那么下面咱们就来听一段吧。刚才也谈到了方清平啊，下面呢我们就请您听一段富强、方清平和他们的老师相声名家李金斗先生三位合作的《训徒》，一个群口的作品。 相声艺术家李金斗老师， 不敢当。 您听听这掌声 啊， 师傅啊，对我们恩重如山。 您太客气， 又主持 啊， 还得给他表演相声， 是 还不要钱， 对， 而且还得管我们饭， 是， 这是我们相声界的楷模。不是因为您是我师傅啊，因为您在我们这行业里年长，对不对？ 我岁数比他们大点， 你看， 哎， 称得起是老先生， 岁数大嘛，老先生， 老演员， 您这是捧我， 老滑头， 这什么叫老滑头啊？ 老一代的研究滑稽的头领，老滑头。 你这么说话多别扭啊！ 这不是为了让您爱听吗？没别的意思，就是说您岁数大一点，师傅，对不对？ 岁数确实比你们大， 比我们都大吧？ 哎， 今年有10000岁吗？ 这人有活10000岁的吗？ 哦，对对对对，没那么大， 没那么大， 1000岁。 这 有明白的， 当然这鼓掌的都明白了。千年王八万年龟，是不是？ 有没有 啊？ 他们那是挑事儿 啊！ 您是师傅，我能那么说您吗？ 爸爸，保不齐。 爸爸，没，我是想说，我师傅真的 啊， 在现在的相声艺术家里，各位您说，李金斗算不算一个泰斗级的人物？ 不敢。 你看， 谢谢谢谢，没有。 实话实说，我师父说学逗唱无一不精。 疼我？ 谁说？实事求是嘛。 哦， 当然了 啊。 话说回来了，是吧？ 是，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谁没点瑕疵啊？ 怎么说话了？ 你 说我哪瑕了哪丝了？ 啊， 不 爱听了是 不？我不是不爱听啊， 没有别的意思。 什么叫瑕疵啊？ 我是您徒弟，说话敢瞎说吗？ 啊，怎么了？ 咱们这有根据啊！ 啊， 在座的父老乡亲都了解您 啊， 您是自幼从艺，对不对？ 从小学徒说相声， 我说就是这意思。从小学徒嘛，说相声， 哎， 没什么文化。我就在发展跟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文化呀？啊，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文化呀？ 你还急了，您这 不是急了？ 请大艺术家老说翻脸就翻脸， 不是翻脸， 有文化， 太有文化了。 您初中毕业？ 谁初中毕业？不是， 高中毕业。不是，那你到底什么文化程度？ 我差十分钟。 怎么样？ 大学没毕业。 哦。不是，我没听懂，这怎么还差十分钟呢？ 因为我这个人嘴馋 啊， 爱吃那麻辣烫。 是啊， 考试的时候 啊， 闹肚子了。 哎呦， 这十分钟在厕所呢，差十分钟，大学没毕业。 哎呦，各位，太可惜了。 就是 一泡屎，耽误一大学生。 怎么说话了？ 我这 没这么说话的，太庸俗了，这东西 不是庸俗。您不是耽误了吗？等于您上了半天没文凭、啊、 你没人给我说完呢。 没文凭啊？ 谁说的 啊？ 后来我自学成才啊，我拿到了文凭了。 啊，是啊， 我拿到了。 这您可唬不了我师父 啊。 有文凭？ 有文凭啊。 硕士？ No。 你要挠谁啊？ 挠谁干嘛？你说的不对。 你就说不对啊，说不是硕士、 啊、不是， 说低了。博士？ 不是， 又不是硕士，又不是博士， 哎， 烈士。那您这又是说硕士、博士，您都不是，那您是什么？ 我是三个字。 哦，博士后。 不， 那您是 博士前 啊？不是，您先别鼓掌呢，我们 这鼓掌的都是我们同学 啊。是啊，不是、哎、不是，您这我没听懂，您这怎么还有博士前什么意思？ 你哪知道 啊？你没上过这学呀？ 我是没上过。 博士后 啊， 硕士 啊， 博士 啊， 他们慢， 马上慢， 发奖的时候，蹭我跑他们头了去了，第一个拿到文凭，博士前。 啊，这么个博士前？ 博士前呢？ 我怎么听着您这像汽车摇号了，还往前赶呢？ 往前赶干嘛？这你不懂。 博士前？ 哎，博士前呢？ 这就证明你有学问。 太有学问了，现在哪有博士前呢？ 啊，是没博士前， 是不是？ 不是，您是师傅，您真不懂、哎，您这个有点啊 啊， 忘了那句话了。 哪句？ 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嗯， 在座这么多高知，这么多艺术家， 是 这么多啊，甭说别人，我这么有学问，我都没说，您一博士前就在这儿，谝。 那你也是博士？ 我不是博士， 硕士， 硕士也不是， 护士，啊、 有我这么漂亮护士吗？我也是三个字的呀， 西红柿。不是，你到底是什么呀？ 我三个字的，你们不是有博士前、博士后吗？ 啊， 我也三个字。 哪三个字？ 博士伦。你看这鼓掌都是我同学，你看比你们同学多吧？ 对， 嗯， 大家眼睛都不好， 你懂吗？ 你同学吗？ 对， 博士伦吗？ 懂我们这博士伦？ 太了，看东西清楚 啊， 就是费事儿。 为什么？ 晚上得抠出来， 哦、 搁一水碗里头泡一下，第二天扒戴上、 啊，别比， 看什么都清楚。 您说那是近视眼， 啊， 我们这跟他有本质的区别，老看不起我。 我不是看不起， 虽然都叫博士伦，我跟他那不是一样的伦。什么硕士、博士、博士后，包括您这样博士前站成一排，打这面往这面轮，打这面往这面轮，轮来轮去，我最有学问，博士轮。 您轮出来了？ 什么叫轮出来的 啊？你不是吗？ 说话那么难听啊！ 是 啊，不是您别不服啊？ 我不是不服，您有什么能耐呀、 啊？当着大家随便说一话题，你就答不上来信吗？ 没有，问一答十，对答如流， 这是您说的？ 当然了，负责任呢。 今儿三八妇女节 啊， 当着大家，您给我们回答一个我们研究的话题。 你说 这世界上是先有的鸡还是先有的蛋？ 张嘴就来啊！ 多少钱？你说说。 先有的蛋，后有的鸡。 先有的蛋， 哎， 不加思索脱口而出， 孵出来的 哦，先有的蛋， 哎， 哦，那蛋打哪儿来的？ 鸡下的。 那你说先有的蛋，对不对？你不说先有蛋吗？ 这不是他这个，他这个 啊， 这个要是按你那个意思说，是先有的鸡，后有的蛋，下的吗？ 哦，有先有的鸡， 哎， 那鸡怎么来的？ 蛋孵的。 啊，对，我就问你，那蛋谁下的？ 鸡下的。 是那鸡打哪来的？ 蛋孵的。 那蛋谁下的？ 你下的。 哇！ 各位千万别教徒弟。 嗨， 什么徒弟呀？这是 不是，啊？您别急呀，啊。 我不是急， 这我们研究的话题你不懂啊。 你研究什么话题啊？ 这可进化论呢，仨字就代表了。你不懂啊， 哦， 对不对？不光这个，太多了。 你研究什么？ 当然大家你回答回答 啊， 世界上还有多少死海你知道吗？ 不知道。 完了，世界上有多少死海 啊， 人怎么能活到600？ 600 男人怎么能怀孕？李金斗什么时候断奶？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跟我断奶有什么关系？ 不是，你看我们研究的广吗？ 哦， 对不对？所以我跟您说半天都没有用，瞎耽误工夫。 哦， 完全就是对驴弹琴。 对对， 对不对？ 我等会儿，徒弟，好吧？ 怎么了？ 差点跑出去这 啊！ 对牛弹琴，大家都知道，寒碜宝贝儿。 嘿呵，您还老爷好像您提，您以为我真不懂呢？ 啊，怎么了？ 我们懂，对牛弹琴。 对呀，啊， 科学喂养 是 啊，我们讲究。 嗯， 母牛放在这儿， 嗯， 我们弹一钢琴， 是 啊，弄个小曲儿， 哎， 母牛一高兴，哇！奶水流出来， 是 这叫对牛弹琴， 没错， 因为我们懂的。 哎， 我跟你弹弹，有结果吗？对不对，各位？你有吗？ 对， 甭说那个了，你没有这档次，不够这知识层次。我跟你说，咱俩唱六个档次。李老师，师傅叫您，您别不爱听 啊， 嗯！别看您是我师傅 啊， 嗯，甭说我徒弟随便对您，现在就能指教一二。 你还收徒弟了？ 我徒弟高人呐， 个儿高， 个儿高像话，学问高。 他有什么学问？ 还有什么远的甭说啊， 啊， 四件事我徒弟干一般人干不了。 你说说， 说一个，我徒弟没事经常的给长城贴个瓷砖。 万里长城贴瓷砖， 你干得了吗？ 干不了。 黄河安一护栏， 嚯，哦！ 飞机装一倒挡， 嗯， 一高兴他帮别人生一小孩， 哎呦妈呀！ 你干了吗？ 神童， 那当然 了， 我徒弟高人， 高人。 哎， 你这徒弟带着了吗？ 当然带着了。 那太好了 啊！ 当着大家的面 啊， 你给掏出来， 掏， 好不好，各位？ 不，这， 你掏出来。 还咱俩谁粗俗啊？ 啊，怎么了？ 掏出来，我搁兜里啊！ 你不说带着了吗？ 你得说请出来 啊！对对对，请出来，请出来， 哎，请出来，让大伙儿瞻仰瞻仰嘛！ 瞻仰瞻仰这仪容， 仪容像话。 你不说瞻仰吗？ 你这，你请教一下 啊！对，请教一下， 对吧？ 请教一下， 客气一点。 哎，您把您徒弟请出来， 嗯， 我们也看看， 哎， 学习学习。 这么说就对了，我给你喊过去啊， 请您徒弟， 别着急啊， 哎， 我看我徒弟在哪儿呢？ 在哪儿呢？看看 那个刚才还在这儿扎金花来呢，啊，那个别扭， 别扭， 我别，怎么了？ 你徒弟叫什么？ 别扭，好听吗？ 别扭。 对啊，今天你不就找别扭来的吗？ 我找别扭干嘛呀？ 你看高人那名字自有特点，不信你问在座的好朋友，没一位跟我徒弟同名的。 那当然了，谁叫这倒霉名字 呀？该，别这么说话啊，我喊喊他， 你喊喊他， 别扭， 哎， 别扭， 哪儿呢？ 别扭，哎呦，我的爸爸耶，嘿， 他这儿答应， 阿克，各位您上眼，这就是我徒弟别扭，嘿。哼，你看看我徒弟啊，李老师怎么样？您别害怕，哎，对了，您别害怕， 雾霾给弄了吧？ 嗨， 啊， 我可以教您使点儿 啊， 他不咬人啊， 还不咬人？ 对， 真老实。 您可以跟他交谈交谈。 行，我跟他谈谈。 哎，不过我得提醒您一下 啊，怎么了？ 跟我徒弟交谈，您要有两个注意事项。 这第一个是 不能跟他拽文， 拽文他不懂啊， 他不懂。你不懂 哦，我不懂， 拽沟里去，您多寒碜。 那就是我跟他说大白话。 对对，哎，还有一个特点 啊， 一定要抓紧时间跟他聊天。 那为什么呀？ 他非常的忙啊。 哦，他还挺忙， 一会儿坐红眼航班就直接奔联合国了。 他上联合国 开会呀、啊？ 开什么会？ 联合国有一个近亲结婚成果展示会，我徒弟是形象代言。 好，好，好，好， 对吧？ 对， 别人抢不来这角色， 这就是一看就是近亲结婚的产物。 你别那么多话行吗？抓紧时间跟他聊。 哎，哎呀，哎呦妈呀！您站这儿，您坐人上。 哎， 好嘛，难得这身衣服哪找的？你说说，啊？看皮帽子，中山装，裤衩，棉鞋，光着脚，好，哎呀， 新潮啊！ 您别说，我还真得问问。来了， 来了，怎么样？ 好， 哎， 好， 好， 活的 啊！废话，死了就臭。 跟谁来的呀？ 我师傅，哎，跟我来的 啊。谁是你师傅啊？ 贪。各位您听，多有礼貌，没有你我他仨贪， 你还美呢，他把你给贪了、 啊、他把你煮了鸡蛋似的， 贪呢， 贪有礼貌吗？贪 贪， 哎， 贪，哎，徒弟、嗯、哪贪是你师傅啊？ 那贪、 啊、就这贪， 就这贪， 就这贪， 说点干净的吧，您问他点有用的、 哎、好好，哎呀，跟他说两句文化。徒弟高寿了？ 吃饭了。 没听明白。徒弟问你高寿了？ 吃的炸酱面。 完、啊、哎，漏了 啊， 漏了， 漏了。 哎， 找物业吧。物业管漏房 啊。漏房了是怎么着？ 什么漏了？ 漏馅儿了。 谁漏馅儿了？ 学问漏馅儿了。 我徒弟、 哎、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不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你烫着了是怎么着？ 怎么可能漏馅呢？ 你看呢？ 你问他什么了？ 我问他高寿了 啊， 他说吃饭了。 多新鲜啊，这都几点了不吃饭？你们家夜里三点吃饭呢？啊， 没听明白， 怎么了？ 我问他，又问他一句，高寿了？他说吃的炸酱面。 对呀、啊，我们家庭生活条件好嘛，天天吃炸酱面，跟你们家似的，窝头就棒子面粥，这你都生气啊？ 这位什么耳朵啊？ 本来就是， 您听明白了？ 怎么了？ 我问你徒弟高寿了 啊？ 他回答吃饭了，吃的炸酱面。 不是，您等会儿。我这才弄明白。 哦、哎， 问高寿了？ 哎， 说吃饭了，吃炸酱面。 对， 这不是胡说八道吗？你怎么这么说呀？ 我怎么了？ 大伙儿都挺喜欢你的，著名相声艺术家，怎么张嘴胡说八道啊？讨厌，呸！太讨厌了，这人 还吃蒜了，这人 啊 炸酱面当然得就蒜了。 那好，好嘛？ 嗯，怎么了？ 你徒弟回答吃饭了，吃炸酱面。 这话是徒弟说的。 你要是不相信，你问问大伙儿。 我徒弟说这话了吗？各位， 你看， 说了。说了，你把他怎么样？ 打架呀，是怎么着？ 不是， 你问问呀， 我当然得问问他。 当然了， 你靠边吧。 啊，你问问， 挑拨我们爷俩交情。 我挑拨你们交情干嘛？ 不是，这孩子今儿是有点问题，你瞅那边吧。 你瞅那边， 不是不是，瞅那边啊，别使相了啊。 哎呀，吓人！ 这个徒弟啊，我来问问你啊，这儿有一个坏人啊，他挑拨咱爷俩交情。 嗯， 这个听清楚了啊，这观众可都听着呢。哎呀，我这教你这学问，我可给你吹的不错啊，记住了。你高寿了？吃饭了？ 怎么样，各位？ 等会儿， 部长还在跟着他们人？ 不， 啊！ 别忙。好，你这倒不错啊，嫌事儿小是不是？他上火没听清楚。 哦哦， 专场累了半天了，你没看见吗？ 是。 再问一遍， 你再问一遍， 听着 啊， 徒弟，这个问题很关键啊。这以后关系到咱爷俩的生育，你要问是不是不好了？以后你师傅我不生育了。 对 啊，不是， 怀不了孕了。 啊，不是。 怀不了孕了， 我没有生育啊！ 什么仕途啊？ 听见没有？ 什么文化？ 好好答，让大伙儿都听清楚了，显示你有学问。 嗯， 听明白了，听仔细了，你高寿了？吃着炸酱面。 炸酱 面 啊！ 好，你这行了，我把你捧得乌丢乌丢的，你把我摔得啪嚓啪嚓的，笑话吗？教你的学问都就炸面吃了， 就是 讨厌。 对， 啊。人问高寿了，那是有学问的表示，怎么能跟人说吃饭了，什么吃炸酱面呢？记住了，以后再有人问你高寿了，那不能说吃饭吃炸酱面。 哎， 那是问你啊。 什么呀？ 你有脚气吗？ 走，我踹你信不信？什么师傅这是？误人子弟呀、啊！你这是犯罪呀、啊！你有能耐再教徒弟啊？你没能，你看给徒弟弄得这样。您看他这一身衣裳，一年四季全表现出来了。谁给你穿的？是你师娘给你穿的，是怎么着？ 怎么着这是？你看看啊，问你高寿了，吃饭了，吃炸酱面，你问什么？还什么脚气没有啊？那对吗？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啊。今天你全碰上我了，我是有学问的人呢，我说他就得带着你，说你也得告诉他，以后有人问你高寿了，吃饭吃炸酱面，脚气都不对。有人问你高寿，就是问你啊， 什么呀？ 爷们你结婚了吗？ 啊，去卖不去。各位鼓鼓掌，我抽他一顿怎么样？你站好了。 嘿， 这倒不错啊，前后仨糊涂车了。各位，你以为我们真不懂？ 你知道 我跟你开玩笑。 那你教给他呀。 不知道我能教他师傅吗？ 你说 记住了，有问你高寿就问你多大了。 哎 哎，说出来你又问 多大。 这毛病在您这儿。 怎么会在我这儿呢？ 小孩你怎么能问他高寿呢？ 小孩应该问什么呢？ 问他多大了呀。 那你问问他多大了。 徒弟， 哎， 你多大了？ 你猜一口。 我猜、啊、 这有猜的吗？ 让你把我徒弟给气的。 你来了， 我告诉你吧， 嗯， 多大了？比方说去年你十七， 十七， 今年多大了？ 六岁。 六岁？ 罐里养过，越养越抽抽的呀。 像话吗？去年十七，今年三十二啊。 哎， 师傅，不是我这什么三十二，我这错了，去年十七，今年十八。 十八。 十八多大了？ 十八。 哎哎，徒弟，十八你属什么的？ 属忍者神龟。 啊呸， 哪有忍者神龟呀、啊？十二生肖。 行，我告诉你吧，属大马。 大马。 再问你一遍，多大了？ 十八。 属什么的？ 大马。 哎， 哈， 没哈。多大了？ 十八。 属什么的？ 大马。 哎， 没哈。 没哈就别说了，你哪那么多零碎儿啊？你再来一遍，多大了？ 十八。 属什么的？ 大马。 这就对了。现在您可以问他。 可以问了。 问他吧。 你多大了？ 十八。 属什么的？ 大马。 多大了？ 十八。 属什么的？ 大马。 多大了？ 十八。 属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 属什么的？ 大马。你打算把我徒弟卖了？行行了行了行了，宝贝儿， 没哈。 我别 开了。 这 人， 这太坏了！我刚给他教会，又打算让他忘了，是不是？ 我让你的加深印象、啊。 您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吧。 我跟您聊聊吧。 嗯。 哎呀，要说啊，咱们啊，还是好长时间不见了。 可不是吗？ 啊，好长时间不见了，那也得说说话啊。 对呀。 说什么呢？说你们老爷子。 啊，我父亲。 上个星期天呢，我到这个长安大剧院听戏去了。 哦。 戏码不错。 什么戏？ 大探二。 好啊。 大保国、探黄陵、二进宫。 好戏。 角儿戏。 嗯。 于魁智、李胜素、孟广禄。 艺术家。 角儿也好，唱的也好。 是。 我这咔高兴 啊。 回头一看。 哎， 你们老爷子在那儿。 哦，我父亲也爱看戏。 哎， 对呀、啊。 哎，说真的 啊， 老爷子今年多大了？ 啊，您说我爸爸 啊， 十八。问你了吗？没问你呀、啊。不是，这毛病还在您这 儿、啊。 你问老爷子怎么能问多大呢？ 那应该问 您高寿了？ 他高寿了？ 我三十六了。看、 啊。 全乱了，我爸爸七十六了。 七十六了？ 对呀、 啊。那老爷子属什么的呀？ 你问我爸爸 啊？ 属大马。 说。 我抽你！刚才那句不算，这句你可成心 就是 没哈。 那行了， 不是你像话吗你？你成心是不是？这大人说话你别搭茬行不行？ 对呀、啊， 从这边，从现在开始一句话不许说，听见了没有？有人要问你为什么不说话， 嗯， 你就说我不让你说话。 对， 看你再敢说话，讨厌。 行， 德行。 行，您消消气儿。 这 您消消气儿，您消消气儿。您这种教育学生是对的， 嗯， 当面训子，背后说妻， 是啊， 小孩接大人的下句是不礼貌的， 对呀、啊， 哎，咱来接着说， 咱一会儿 我看见老爷，我得说两句话呀、 啊，是啊， 我大爷您好啊， 我爸爸说什么？ 没理我， 我跟您说，我父亲耳背， 是啊， 您大点声， 我惊动一下， 对， 我说。大爷您好啊！ 这回他说什么？ 老爷子还没理我， 走到跟前您拉他一下。 是啊，我拉他的手了。我说、啊、大爷您倒好啊！ 这回我父亲说什么？ 你们老爷子始终没理我。 哎，各位，我爸爸怎么不说话呢？ 你不让我说话呀？ 哎、啊。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富强、李金斗、方清平三位合作表演的训徒。 谢谢伟健老师，谢谢您。 谢谢大家。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欢迎您继续关注下一时段为您奉上的《我们出发吧》。尚远和您明天早上空中小林再会。